好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啊！咁啊，我哋今节开始就讲另一个话题咯，就唔再讲政治嘢啦。咁啊，讲一单比较 hit 啲嘅新闻啊。咁呢单嘢咧就同经济活动咧有好大关系嘅。咁呢单嘢啊 ，Tony 可唔可以讲讲啊？ 嗱，因為咧，黃子華做呢個棟篤笑咧嚇，咁啊係香港好受歡迎嘅一個人啦嚇。咁、但係即係點講咧？我可以話我細細個睇黃子華嘅，不過我就冇睇過棟篤笑、因為黃子華咧、以前就喺亞洲電視咧就做早晨節目嘅。咁、佢初初嗰陣時咧就一堆人嘅，仲有幾個嘅，好似其中好似林偉臣都係，定係嗰個咩輝啊？咩好嗰個高佬唔記得咗叫咩？阿林祖輝一堆人咁樣啦嚇，咁啊黃子華其中一個，當時佢唔起眼嘅嚇，即係完全喺嗰個早晨節目裏面咧係一啲都唔起眼嘅。咁後屘咧佢就拍咗張達明搞呢個棟篤笑，係啦，咁係97之前噶，唔知92、93年開始嘅，總之好早嘅。但係佢係喺好似90年代已經喺亞視度做，跟住跳出嚟做啦。咁當時我就其實一路都冇睇過佢個棟篤笑，直至而家。咁你哋在座兩位有冇睇過咧？ 你話買飛入場睇，其實都冇嘅， 都冇啊！ 我都冇啊！我睇 YouTube 嘅啫， 睇 YouTube 啊！ 其實因為即係翻版啊，呢個世界咁啊，有得免費睇，梗係免費睇啦。通常都係咁。 其實我連 YouTube 都冇睇過，即係我係嗰啲片段有 片段咯，冇冇睇曬嘅。 我片段睇過一兩次，就佢講董建華。嗰時，因為有段時間回歸咗之後咧，就董建華變咗票房保證啦，逢係鬧董建華都有收視噶啦嚇。咁佢就講，逢係有乜嘢，你唔知個電話，董建華啦，最衰係董建華。咁你第二個最出名就係魚蛋論啦，即係咧， 咪魚蛋論好講中咗好多香港人嘅心底裏嘅想法。 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依套。咁啊，即係佢嗰個棟篤笑咧，佢唔可以日日搞嘅。因為咧，佢度嗰套即係個上，佢真係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嘅。佢要度好耐好耐，邊啲位好笑，要捉觀眾嗰個情緒啊，將跟住咧，用每個時段講啲乜嘢，將觀眾一路推上去。咁咧，但係佢話今次好似拉屎到喎，係嘛？ 係啊， 宣布話收封麥啦， 封麥係， 封麥啦，供應啊更加少啦，拉屎啦嘛， 拉屎啦，咁啊變咗咧，佢都出嚟呼籲，佢話咧，如果大家咧即係唔係睇開佢嘅咧，咁唔一定要買飛入場，即係意思就話咧，佢希望照顧翻啲老主顧嚇，以前睇開一路嗰啲叫熟客嚇，或者叫做長情最忠實嘅客，佢係想依班客先係啦，即係意思。 你估我哋如果封麥唔知可唔可以咧？叫啲平時唔係聽開嘅唔好聽，叫啲聽開嘅繼續聽，有啲困難喎、 啊。封咩麥啊？係即係有個 假如啫， 有個幾度封麥咧，到而家都 封極，封極都有， 下課守唔到怪、啊。我一早就話佢忍唔住嘅，其實 唔係話你係人都覺得佢忍唔住嘅，你點忍得住咧？不定要講係嘛？咁當然咧，我哋即係唔係話黃子華係下婆嚇，咁佢亦都會因為咧，其實黃子華咧喺依個叫棟篤笑咧，就創造咗好多財富啦嚇，因為亦都令到香港人會有個新嘅睇法係嘛？ 佢即係奠定咗呢個齋講嘢係創造最大經濟效益咁滯喎，即係以香港嚟， 以香港人嚟講就係嘅。以前咧，如果再講翻數翻以前咧，有一個叫李我做嗰個叫做咧，係啦，嗰個好老嘅，而家可能九廿幾歲啦。 嗰陣時都有做嘅，佢有做嗰個角色。 係啊，但係咧，佢原來喺50年代，其實40年代啊，已經喺香港電台咧講嗰啲叫做咩天空小説啦。嗰陣時好富貴嘅喎，佢話咧每日買500蚊機票，40年代喎。搭飛機由廣州飛落嚟香港做節目，做完節目飛翻到廣州，哇！你知唔知嗰陣時500蚊可以買一個唐樓單位啊？佢如果日日嚟香港做啊，佢一年就賣搭咗300多層樓出街噶啦。 佢真係可以掃曬香港啲 number 啊，即係啲街道。 喂，真係如果佢要買啊，喂，買起碼買20條街啊！ 買曬成條彌敦道。 係啊，到時重建局佢哋揾佢啊，你諗下啊！但係咧，就佢而家最終都係公屋單，都要住公屋單位。可能當時唔識得買樓啦，即係冇辦法啦嚇。咁啊～講我哋要講翻我哋依個近啲啦，黃子華啦，嗱黃子華咧，佢亦都有另一個名叫票房毒藥，咁啊啱啱破咗咒，佢以前拍親嗰啲戲咧，套套都唔收得嘅，都我睇過一套叫一蚊雞保鏢咁，好似都 即係黃子華係做棟篤笑就得。 即係做 戲 戲做戲就唔得， 戲唔得嘅。 其實佢做電視劇得嘅。嗰陣時做男親女愛咧， 都調節 係啦。其實嗰套好笑嘅，因為咧佢飾演嘅角色咧， 就係做董篤笑嘅角色。 有一套即係都係搞笑嘅角色，都做得好好嘅。同阿嗲精啊，佘詩曼嗰套又已經做得好睇嘅。 哦， 嗰套又好好睇嘅。 嗰套我唔記得。 但佢做電影咧，電影就唔得喎，硬係毒藥喎。因為我成日覺得誒對黃子華講，有啲中意佢嘅人咧就好中意嘅，但係即係憎佢就死得㗎啦。佢覺得好造作。我覺得佢嘅表情啊， 係 好誇張，係好揀嚟。 唔係，其實佢當時咧做嗰個叫做咧男親女愛咧，我覺得係做得最好嘅，因為咧佢嗰個角色咧係塑造一個香港嘅賤男啊，好賤啊！佢講嗰啲嘢，尤其是哇虎嘟嘟咧，佢係非常之好好笑嘅。 就喺身邊嗰啲細路個個都係咁噶啦。 係啦， 係 即係佢都係要做翻某一種角色先得咯。即係好多演員都有呢個問題㗎。 係 即係一定要做某一種角色先受歡迎。 係，即係佢做個賤男咧，好似尤其是咧，佢串嘟嘟咧，佢話咧，誒你啲年紀唔使瞓咁多㗎。 佢最過啦，一出世就更年期嘅話，呢下嘢先攞命。成日 call 啊！呢句説話一出世更年期， 真係慘。 咁佢其實讀啲笑位讀得好好，我覺得佢係最成功，其實係拍男親女愛嘅。咁嗱，咁啊，但係咧，而家佢收山啦，拉屎啦，咁啊，照計就萬人空巷啦。據説就話有好多人炒黃牛啊。 嗯。 咁啊，炒黃牛咧 都唔係據説啦，真係炒得好勁， 萬幾蚊張啊！ 我哋喺尖東做嘢啦，工作啊，咁啊變咗咧，我哋經過紅磡火車站咧，每晚有一好多大陸佬，而家咧啲黃牛係大陸佬嚟，拎住個紙牌， 人士 寫住收票、 收飛係啦， 兩個字收飛或者收票，跟住咧全部講普通話，唔鹹唔淡嘅廣東話，有冇周杰倫啊？收票、收票、收票、收票， 即係你一聽你知，嗰個肯定唔會係香港人嚟嘅。 係啦，早一排啊，舊年啊，曾 Sir 有，曾 Sir 有，曾 Sir 有，有咩有票？有咩有票？係咁樣嘅， 唔講先，港股 A 股化喎，即係連演唱會都 連黃牛都係 A 股化， 係啊， 都係大陸化。 一陣間我哋講股市就知啦。 而家咧，大陸啊，而家咧大即係嗰啲叫做黃牛黨咧，都係好多大陸人嚟參與。 嗯， 其實香港咧，自從近呢十年嚟放寬咗自由行咧，好多個行業都係俾大陸人嚟即係 咁，我哋 溝起咗嘅 成本低啲啊嘛，即係 人工空間 人工低 嘅， 係啊係啊， 啲屎坑蟲咁，即係慢慢食下食下食下。 即係早幾年咧，咪興炒嗰啲咩錢幣啊、紀念鈔嗰啲嘅，收飛嚟親收全部大陸佬。其實以前都有嘅，我做嘅年代係九十年代。當年咧比例咧就係香港人有八成，有兩成係大陸佬落嚟收嘢。而家咧就變咗八成係大陸佬，香港人得翻兩成，即係嗰個經濟活動嗰個比例咧，俾大陸溝棄咗，依個係事實嚟嘅。連黃牛黨都係最明顯啦。冇一個識講廣東話嗰度啲人，全部都係講國語嘅。咁變咗咧，你就知道咧，而家黃牛黨基本上咧都係淪為依個內地人嘅肥肉啦。咁、內地之前咧炒嗰啲叫火車飛咧炒得好緊要嘅喎，嚇以前 德和諧號即係翻上去 全部買唔到嘅，即係以前啲火車飛啊。自從咧佢哋開始咧，依個和諧號用實名登記啦，你要用身份證、回鄉證或者即係總之證件去買咧，咁你就冇得轉讓啦。咁當然而家佢都未必會抽查嘅，即係你就咁睇個樣咧，都可以偷到雞嘅。嗰啲好多飛唔一定話百分百，但係抽起上嚟咧，嗰、那個名唔係你就麻煩啦。咁可能會俾人趕落車啦。 要過卡啊，個電腦要過證咧，應該都有時搭高鐵佢真係睇得好緊。 但你買嘅時候要用名字登記咯，佢應該係。高鐵就唔知道， 如果你用個手機軟件咁啊，你買咗，因為我哋唔係第二代身份證啊嘛，喺大陸，咁所以始終你攞回鄉證嘅話咧，你就唔可以自己出飛。點都係要去翻櫃位攞，一睇櫃位咧又要睇翻證件，所以都係 唔係你買可以啊？但係你張飛俾第二個用咧？咁因為入閘咧就唔係入閘咧，啲人就唔睇嘅其實，即係如果你唔係嗰個人咧，其實都有機會用到。咁當然啦，其實就用實名登記之後咧，就已經係即係杜絕咗好多黃牛活動啦。 講啱啊，實名其實係一個方法嚟嘅。 係啦，因為大陸其實咧以前炒飛炒到好猖獗嘅，嗰啲飛基本上你買唔到嘅，全部鐵路部嘅人咧下低啲人包起曬。 即係話個經濟情況就係、是，首先大陸人咧佢個。機會成本好低， 係 係嘛？即係佢 人工平， 佢人工平，你唔可以有時間排隊，佢同你排。 佢同你排幾日咧？咁同埋佢哋而家咧，唔係自己排㗎，佢請南亞人排，佢哋嘅人工更平。 係， 佢哋更加得閒。 即係仲要結合埋 啊！係啊， 更加犀利啊！ 係啊，更加平啊！仲有南亞人咧，揾一堆咧。 喂，佢哋有惡喎，神高神大，你都唔敢啦，係咪先？ 點埋你成身除係咪？係咪送兩個兄弟俾你都唔敢埋去啦？係咪？身水身汗， 冇錯啦， 你唔敢埋去攝嘅。 咁變咗咧，依、這個香港嗰個黃牛飛仲係炒得好猖獗。嗱，演唱會真係我哋日日都見到啦。嗰陣時早排話張學友都話炒到成幾千蚊張，而家周杰倫過萬蚊。咁黃子華嗰啲飛又係過萬蚊，即係最貴嗰啲飛啊，最貴可能握手位嗰啲咧要過萬蚊。喂，炒到咁高，咁咪變咗係黃牛黨賺咗好多錢咯，係嘛？ 咁其實佢應該增加供應咯，增加供應佢起碼要解決咗一部分問題啦。 咁啊點樣增加法咧？佢開由開譬如開二十場啊，變咗開五十場， 晏晝場。啊、好似有啲譬如話你有時做夜晚嘅，中午都加長咁，佢都有方法嘅。 嗱，喂，但你要講下，即係除咗呢單嘢，除咗講黃子華，一定要講一個就叫獅子山學會講嘅嘢，一路都未講啊！呢節呢、 這個、 節重點嚟， 呢節其實 快啲講，快啲講翻嗰樣。 因為呢個獅子山學會咧，其實就係一個香港嘅咧，我哋認為佢係一個一班獨。点讲啊？ 咪讲下，你讲下嗰篇嘢讲咩先？出咗篇声明啊，就住黄子华嘅黄牛飞事件，就出咗一篇公开声明。 咁啊，呢个咧公开声明咧，其实就孙柏文咧就讲嘅。啊，咁啊，孙柏文咧就本身都系一个即系时事兼呢个经济嘅评论啦，又派 number， 亦都有派个 number 嘅人啦。咁咧。就佢就表示，黃牛黨嘅出現咧，係因為門票定價太低，座位太少，觀眾啊太多，所以引起供求失衡。 咁、呢個都呢、這個唔係錯嘅重點嚟，下嗰幾句先可怕。 嗱，呢個其實係客觀陳述，呢個係啱嘅。但係黃牛黨咧，透過重新分配門票，決定誰可以得到呢個位置。咁、黃牛黨可以話擔當咗重要嘅角色啊。今次有太多觀眾不滿，歸根究底就係呢個黃子華嘅錯，因為佢咧將呢個票價定得太低，令到啲人有機可乘啦嚇。咁啊，佢啊呼籲黃子華咧就再辦棟篤笑，咁啊可以利用先進嘅電腦軟件進行公開拍賣門票，咁以達到成功嘅分配門票嘅目的咁講嚇。咁、另外咧，佢獅子山學會另外一個叫做白仲琪嘅唔知乜水啦，就話咧黃子華引證咗自己魚蛋論，我冇其他人都唔使自由。咁如果只要主办单位加场加价，就可以避免出现炒卖啦。咁讲，因为佢哋咧就话自由市场之下咧，主办单位咧，收门票嘅时候咧，已经系即系得到协议嘅收入啦。咁门票卖多啲，咪益佢哋啫嘛。其实系咪为咗卖高啲啊？咁啊，唔会咧俾其他人赚咗一阵啦，系嘛？即系佢意思系咁讲。佢话咧，你啊加价啦，咁啊更加攞呢个的士牌。喂，的士牌都係咁樣炒到幾百萬一個啦，如果唔係有供求，都唔會咁樣炒上去啦，係嘛？咁、如果樣樣嘢都可以用供求嚟即係定咧，其實供求係啱嘅，問題就係咧，你有啲嘢係香港係犯法噶嘛？ 咁啊，呢篇嘢最錯就係阿孫柏文嗰幾句啦，即係黃牛黨擔當了重要角色啊！即係佢成個概念就係話，喂，政府唔好搞咁多干預啊！黃牛黨啊，先至一個最好嘅協調者啊，去負責去分配啊！呢樣嘢係咁，即係將黃牛黨個地位抬到咁高，呢、這個先係俾人孖到飛天嘅講法嚟啊嘛！ 唔係當時其實早幾年咧，大家如果有聽老蕭咧，老蕭都係咁講嘅，其實佢話啲炒家咧，炒樓嘅炒家咧，都係。幫啲樓重新分配啫嘛，有炒家咧就開始激個市場活躍啦，係嘛？咁啊個成交會多啲啦，咁講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冇咗炒家之後， 唔係呢個比喻錯嘅喎，即係同飛係飛嗱飛係你可以一個好普通嘅人可以大量咁囤積居奇喎，同樓係唔同喎，樓你係即係實名咁啊，其實嚴格嚟講，即係舊時如果用公司買就可能叫匿名啦嚇，但係實際上佢係要做轉名嘅嘛。 咁啊，因為佢有個登記制度啦，咁但係咧炒賣樓同炒黃牛飛當有一個區別。咁但係當時老蕭嘅講法咧，其實同佢講法係完全一模一樣嘅，都係話咧透過呢個炒家咧係對呢啲咁嘅物業咧就重新定價嚇，咁、令到咧真正反映到市場價值嚇，佢係咁講嘅。咁當然啦，佢亦都錯唔曬。呢、這個市場亦都係因為有炒家覺得有水位先買嘛，佢而家覺得呢度落後啦，我咪追落後咯，係咪？咁如果淨係靠用家，你唔會覺得追落後而去買噶嘛一層樓，但係炒家係會嘛。咁但係炒樓咧，同呢個叫買門票咧有兩回事嚟噶啦。炒樓咧當時合法嘅，而家都合法，問題就係你要俾好多成本啦，因為政府抽税嘛，係咪？咁、但係呢個叫做咧炒黃牛飛，香港係犯法噶喎，即係本身 其實本身就係犯法。如果娛樂場所啊。咁、但係因為如果個條例本身咧就話阿梁家傑有講過嘅早幾日咧、就話如果佢喺政府嗰啲娛樂場所，譬如包括紅館啊或者咩醫館啊等等咧，咁咧就豁免咗嘅。 哦， 咁變咗咧就喺法律上 即係可以嘅， 可以嘅就做唔到嘢。 哦， 咁其實。未必一定話從法律角度去解釋嘅，或者去解決嘅。就如果我歐洲翻嚟啊，歐洲就好多嘢咧。其實手機咧就實名制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。 係，即係冇太空卡， 冇太空卡嘅。而家香港係我諗全世界極少其中一個地方咧係可以出鬼卡嘅地方。 係， 因為你有手機，而家其實乜叉都用手機，用手機嚟做噶嘛。 係。 咁如果你唔係實名制嘅話咧，咁當然好多人反對啦，因為會影響覺得俾人追蹤到啊，自由問題啦咁啊。咁但係確實，如果你係實名制之下咧，好多嘢都做到，包括泊車啦，甚至乎打印文件啦，都好多嘢都好方便嘅喎。而家喺歐洲，咁譬如買門券呢啲更加係啦。當你有手機係實名制咧，其實你根本上已經好容易解決曬問題。 唔係嗱，我其實對於嗰個講法話。佢係唔受監管咧，我就有啲保留啦。 嗯、 以我理解啦，我冇好似梁家傑咁好詳細睇。以我所知咧，香港即係娛樂場所條例咧，你咁樣炒賣門券本身係犯法嘅、 嗯。 因為如果可以咁炒咧，其實好多地方都炒到。 嗯、 即係其實本身呢樣嘢就係唔合法嘅、 嗯。 再加上如果你要以一樣基本上係唔合法嘅你講，你再去講話其實炒黃牛，即係大家你係睇得到噶嘛、嗯，你係見得到佢係有一班黃牛黨係特登將個價格抬到咁高嘅時候， 因為佢 咁你仲話呢樣嘢係啱，我係覺得呢樣嘢你個道德判斷都好有問題，除咗法律上問題外， 佢哋咧其實就將呢個自由主義我嚟做包裝，根本佢哋咧係講緊一啲弱肉強食嘅叢林法則， 係 咪啊？ 冇錯， 因為咧我一睇到呢個標題啊，我第一時間諗起四個字。叫做活摘器官，你谂下，喂，讲钱，最后大家最好咩都讲钱噶啦，系咪啊？如果讲钱，穷嘅人咧，其实唔应该享受香港嘅福利嘅，系咪先？你穷啊嘛，你冇交税啊嘛，你对社会冇贡献啊嘛，应该咧就强制将你嘅器官攞出嚟，收充公就收归国有，系咪？咁、如果用翻喺孙柏文身上咧，亦都可以，系嘛？我觉得嗱，譬如我非常之睇好孙柏嘅眼光啊。覺得佢好好眼光，我認為佢對眼角膜最少值200万。咁但係當呢個消息譬如傳開咗之後咧，有人會追逐呢個問題喎，追逐佢對眼角膜噶咯，就話咧一對咁好眼光眼角膜，我嚟做科研、研究一下，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天才嚟，係咪啊？係咪應該咧？到時會有市場咧，會有無數嘅人去追逐呢個價格，可能出到500万、1000万。咁當然咧，見到有市場有咁嘅需求。咁啊，梗係有人會諗下有辦法供應到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可能攞一對匙羹去作為一個供應嘅途徑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我呢個節目就唔係話提供一個邀約，叫你哋咧就去挖佢對眼出嚟，當然係唔值得嘅呢樣嘢。咁但係佢咁嘅講法，自由主義都可以套入落去喎。我哋都係講自由主義嘛，係嘛？喂，我都覺得佢個神都應該值有科研價值。 唔係你冇可能完全。任何嘅社會上活動，你唔可以完全冇曬一個道德嘅標準啫嘛。你而家係完全冇咗嗰樣嘢啊！就算唔同你講犯法，可能合法都好啊。 係啊，佢係冇道德噶，佢講嘢。喂，佢講啲嘢，佢哋成個學會講嘢，從來都係冇道德嘅。包括嗰陣時有個叫做咩即係李少夫係咪定係乜嘢？上去城市論壇講， 哎，我記得啊， 講劏房定係講乜嘢？全部喂，佢哋講到好無奈。 係啊，講頭先講炒樓都係，我想講就係因為其實炒樓，大家其實全個社會都係譴責緊呢樣嘢㗎。 嗯， 一路全個社會鬧緊政府，叫佢解決土地問題，因為你唔可以完全將嗰樣嘢當成一樣自由炒賣嘅嘢啊嘛。呢、這個其實講咗咁多年，咁多嘅辯論就係講緊呢樣嘢，你仲走去話呢樣嘢係啱嘅？你根本就錯曬，根本就係成件事。讲嘢咁啊，一啲都唔啱，呢个垃圾学会我讲嘅， 咁啊呢个绝对系一个垃圾学会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话咧，佢哋嗰个肾脏或者佢嗰个叫做咧肝脏咧，都系非常之值得研究嘅。好似孙柏文当时试过减肥，亦都试过因为饮酒饮醉酒咧，就喺有线直播室咧就更加出丑啦，系饮大咗啦，跟住咧胡言乱语啦，喺直播出街啦，系嘛？咁我觉得佢嗰个肝脏咧十分之有呢个科研价值，系咪啊？喂！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在上面可能买个肝要攞200-300万嘅咧，买个肾又要几百万啦。喂，个孙柏文个肾又值几多钱咧？系咪？喂，绝对可以攞出嚟讨论嘅嗱。如果你嘅定价太低，咁你即 under value 啦。喂，咁市场去调节你个肾嘅价格，佢好正常喎。根据你嘅讲法系咪啊？咁系咪应该会有一班炒家去炒呢个孙柏文嘅肾或者炒孙柏文嘅肝咧？ 係咪啊？喂，你如果樣樣都攞錢嚟攞呢個自由主義嚟做包裝，喂，我哋絕對可以討論你嘅神值幾錢嘅喎。加上可能你嗰個有升值潛力咧。系咪买完翻嚟收藏，两年之后就卖到10,000,000啦？咁可能好过买腾讯，咁系咪会有好多有钱佬出高价嚟买你呢个神咧？系咪喺你唔同意嘅情况下都会买咧？边个叫你唔同意啊？自由市场啊嘛，价高者得啊嘛，你唔同意都要卖噶，人哋俾得起钱，系咪咁讲啊？唔轮到你唔同意、啊。是咪？ 呢个就系正正系佢哋学会成日主张。 佢哋学会就主张呢啲嘢嘛？我而家觉得你哋啊，嗰个黄伯啦，仲有个黄伯，都系专讲呢啲嘢噶，系咪？如果人哋觉得喂你嗰对门牙都几好睇，真系我应该睇出几多钱买咗你对门牙，咁你系咪应该拒绝啦？唔得、啊，根据你哋嘅学会讲嘢系 有价有市， 系自由市场啊嘛。人哋出个价，咁你要喂人哋俾 offer， 你就要 counter offer 噶啦，系咪啊？唔卖啊，一锤打落去咯，系咪啊？几时轮到你唔卖啊？唔卖咪打烂你咯，系咪咁讲啊？即系我觉得佢哋咧非常之无知同埋非常之无耻咯，系嘛？喂，唔可以咩都攞钱出嚟讲噶，呢、這个世界唔系咩都用钱解决到嘅，系嘛？咁啊呢节咧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节再讲。 下次再讲。